事啊嘛？ 哇哇，吓死我！原来你啊，喂，你点解搞埋晒啲咁嘅地方噶？吓死人咧！鬼啊鬼啊！救命啊！鬼啊！啊啊！点解会咁啊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你走唔甩噶啦，你块面会永远留喺我呢度。 怪谈之诞生。敏俊是一家韩资企业的白领，因为工作繁忙，一直都没有多少时间谈情说爱。30多岁还是孤家寡人。敏俊虽然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就并不是很急，但是连埋的父母更是等不及了，搏命催他，希望他嗱嗱临找个合适的女朋友拍拖。但这天敏俊在那掀下掀下的报纸，突然间见到上边登着一条广告，一家名叫梦幻的单身俱乐部就招会员，而且仲会唔定期咁搞啲单身 party 添。嗱，敏俊系一个现代派，喺觉得咁样揾对象又神秘又刺激，好似几过剂，不禁有啲心慾。于是咧，按照上边嘅号码就打咗个电话过去。接电话嘅咧系一个女人，佢自称自己系姓白，系梦幻单身俱乐部嘅经理。听到阿敏俊表示出兴趣，咁阿白经理咧，即刻好热情咁介绍呢一个俱乐部嘅详细情形，最后白经理话随时欢迎阿敏俊嘅报名。落班嘅时候，敏俊顺路咧就去咗梦幻单身俱乐部嘅办公地点。出乎意料啊，白经理几后生噶嘛，戴住眼镜，一眼睇落去，好似一个正喺度读紧书嘅学生。白经理显然注意到阿敏俊流露出嚟嘅疑惑，于是佢笑笑口咁讲俾敏俊听： 我啱啱从大学毕业，想通过自主创业嚟实现人生嘅目标。这个单身俱乐部开张一个月，已经有几十名的各界精英做我们的会员。 见到敏俊不多信，白经理递过一张卡片就说了： 咁啱听晚我们的会员有一场的 party， 你可以过来参观一下的。 敏俊拿起卡片，上边写住5里牌17号。第二天晚黑，敏俊决定去看看，搞清楚这个新奇的单身派对究竟是什么回事。但他特登打扮过一番，拦到部的士，同的士师傅讲到卡片上面的地址。 司机啊，去5里牌17号。 点知呢，个司机面色都变晒，犹豫咗一阵先开车。的士兜到好大一个圈停低，敏俊就俾咗钱打开车门。一睇唔係话外边乌灯黑火，竟然係一处偏僻嘅荒野噃。敏俊吓多一跳，即刻拧转头对个司机讲： 喂喂，司机，你有冇搞错地方啊？ 但系司机咧木口木面咁就话： 哼，以前呢度火葬场嚟嘅，唔系今晚生意唔好，我先唔车你嚟。 讲完之后，司机一俾油，部车一声咁就离开咗。火葬场，敏俊打到冷震，佢四周围望咗望。旁边除了咁嘅冷风之外，真系连鬼影都见唔到。嗱，呢个时候敏俊听到一阵咚咚咚咁样脚步声，跟住咧一束手电筒嘅光照到佢面上边，因为照得太应啦，搞到佢都擘唔大眼。 你冇事啊嘛？ 哇哇，吓死我！原来你啊， 啊 原来是那个白经理。敏俊舒了一口气，好不容易呢就镇定下来。但是有点不开心就讲了， 喂，你点解搞埋晒啲咁嘅地方㗎，吓死人呢。 白经理一路笑一路话， 大家就係鍾意呢种刺激性，唔通你唔係因为呢个原因先嚟嘅咩？ 敏俊一諗又係嘅，但佢呢个时候呢对呢个单身舞会更加充满好奇。 白经理带住敏俊左转右得嚟到一座别墅前面。我们行出去。这个时候大厅到已经有不少男男女女揽到实一实跳舞。奇怪的是大厅到没有灯，只是点着一排排白色的蜡烛，幽暗的烛光在这里闪闪烁烁，越发透视着一种讲不出的阴森。敏俊转过头想问白经理究竟什么回事啊，但个白经理唔知几时就唔见咗咯。係敏俊只好好无奈咁企喺嗰度傻等。舞会上边就响嘅音乐敏俊从来都未听过。佢觉得呢啲音乐呢有啲哀怨。望下嗰啲人跳舞嘅人呢好奇怪喎。面无表情。佢啲动作呢好机械式咁转动。透过人群喺靠近对面墙壁嘅地方呢就摆着一张长梳发，上面坐着一个长发披肩的女人。在那些凹凹痒痒的烛光底下，敏俊见到，咦，那女仔似乎几靓。反正咁企耐都唔系办法嘅，嗱，于是敏俊就壮下胆，行过去，彬彬有礼咁就讲： 啊，小姐啊，我可唔可以坐低啊？ 个女人望咗敏俊一眼。揞额头，两个就倾咗起身。呢、这个女仔叫仲依，喺一家通讯公司度翻工，亦都系琴日报名参加呢个单身俱乐部。嗱，敏俊暗暗一喜啦，睇嚟佢冇嚟错地方，呢度竟然可以揾到个咁靓嘅女仔。嗱，倾咗一阵，敏俊咧就趌起身，邀请到话： 不如我哋跳舞啊，未矮。 仲依笑得少，伸出雪白的手搭住敏俊的手背，揽住仲依条腰。阿敏俊呢，直头觉得自己飘飘欲仙啊！你咪住先，好似系嗰个女仔飘飘欲仙，事关嗰个女仔，咁好似好轻咁嘅。但音乐突然之间变得急促，敏俊不自觉咁咧就开始好快速咁扭动自己身体。平时佢比较少运动，扭得两扭，嘿，嗰啲汗咧滴落嚟啦。再睇下呢个仲依，好奇怪，跳到咁耐，木口木面，冰冰冷冷，冇咩表情嘅。再跳多一阵，敏俊有啲惊，事关佢好似越嚟越觉得自己控制唔到自己身体咁，任由嗰啲音乐带住自己跳舞，想停都停唔到啊！就系咁隔多一阵。音乐突然之间停止咗，敏俊舒咗啖气，唉，佢好攰，啪啪一声打个梳化度，只脚争啲跳到抽筋咁滞。嗱呢阵时，嗰个行踪诡秘嘅白经理咧，唔知从边度数咗出嚟，神神秘秘咁就问： 点啊？玩得尽唔尽兴啊？ 敏俊抹一抹额头啲汗就话： 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厕所洗个面先。 经过走廊。敏俊见到两边墙壁咧都点住白色嘅蜡烛，佢啲烛光咧不断喺度闪下跳下，嗱自己嘅影像好清晰咁被印喺嗰啲瓷砖上。嗱佢一拱开洗手间嘅门口，前面有个人望住自己，唉，原来系一块好大嘅镜，嗱呢块镜咧顶天立地，所以佢入去第一时间错觉，以为有个人企喺自己面前啦。嗱敏俊。这个时候望一望镜里面的自己，觉得奇怪，听到自己面上面的表情咁僵硬，好似一块冷冰冰的石头。但是咁好似几型啊，几挫咁样。隔多阵佢突然间听到门口外面就传来一阵诡异的脚步声。佢忍唔住伸个头出来装装， 只见长发飘飘，你个咪仲医？嗱，仲医咧喺个厕所门口经过，阿敏俊一路欣赏住个背影，啊，心谂你个女仔真系几索噶。而就喺呢个时候，阿仲医突然间好似听到有咩声咁，拧转半边面过嚟，阿敏俊即刻神色都变，砰砰砰砰砰，个心跳，个心真系跳到喉咙叮咁滞。事关仲医拧过半边面过嚟，佢露出嘅根本就唔系一张面，事关五官都已经消失晒，竟然系一片空白嘅。敏俊吓到大叫一声，冲出厕所。呢个时候，跳舞池嗰啲男女咧，全部已经聚集喺走廊度，来来回回行嚟行去。敏俊一睇，背脊即刻冒出一股凉意。事关佢哋块面同仲医块面一样，都系乜都冇，都系光秃秃，好似个蛋咁。敏俊呢个时候好惊，佢就一癫咁滞。咩事？我自己饮得太多？唔系啊，头先冇饮过酒啊。嗱，佢反身关上咗洗手间度门，佢一路心谂： 唉，呢度啲人个个都怪怪地嘅，好似睇唔到佢哋个面，啲眼耳口鼻，啲眼耳口鼻去晒边度咧？ 嗱，佢挨住块镜喺度大胆咁喘气，等佢再担高头嘅时候，哎呀，佢自己都吓到一跳，事关镜里面嘅佢。镜里面嘅佢自己连块面都冇咗，敏俊当堂觉得天旋地转，啪啪一声打到落地下，吓到晕咗。 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